第28章，大老疯了。 对了，上次麦克听录音，听到了坟这个词儿，他会的吧？ 关键时刻，于文的记忆力突然灵光，他蹦起来找人。 哎，麦克呢？哎，人呢？ 还在沙发上晕着呢。 老于直奔房间。对于小树林的熏香味儿，麦克反应格外大，回来之后吐了两回，被众人安顿在了屋里，至今没醒。大家之前把握十足，就没叫醒他，谁知关键时刻出了这种岔子。 对不住，对不住啊。 老于上去就两巴掌，好不容易把麦克弄醒了。麦克晕劲儿还没退，睁眼先干呕了两声。 Help！Help！Help！ 老于掏出唯一会说的英文，拽着麦克冲了出来。黑婆门前，答题的古笔被油货握在手里。他写字很快，硬是在2分钟的功夫抄了一遍墓碑。为了节省时间，还略去了黑婆的名字。一看麦克过来，油货重重画上最后一道，把古笔塞给对方， 你来写。 乌鸦最后两声叫唤里，麦克在旁边补上了坟墓这个词。啊，还好赶上了。众人长长出了口气， 简直生死时速啊。 余文摸着心口，堵在嗓子眼的心脏又落了回来。 希望这个墓碑会提到地点，而不是简单的某某某葬在这里。 不过不要紧，就算碑文没提到，还有麦克的单词，双重保险在身，分是肯定能踩到的。众人心想。他们等了好一会儿，答题区域终于有了变化，系统的批改结果出来了，打的是叉，鲜红的叉落在那里。他左边是墓碑碑文，右边是麦克写的坟墓，意思很明显，两个都不对。所有人包括油货都愣住了，这结果太出乎意料了。 错了，怎么可能？ 系统故障了，判分判错了。 大家怎么也想不通这题为什么会错。油货盯着答题墙，眉头紧锁。碑文和单词都不对，如果不是判分出错，那就代表一种意思，那是黑婆家人的坟墓，但他们并不身处坟墓里。他的目光一动，落在了听力第三题上。第三题问，黑婆房里有几个人？问，一位热衷于迷信活动的人有可能把死去的家人留在屋里吗？答，老巫婆什么事干不出来。大家还没从震惊中回来，答题区域就刷出了新的内容。 遗憾通知，本轮收卷，系统没能从答案中检测到得分点。处罚结果，随机选择一名考生入关。这行字缓缓刷出来的时候，油货拍了拍秦秋的肩，秦秋偏过头来，目光从他的手指移到脸上。 我猜猜看，我们亨先生终于要求助了。 不到逼不得已，油货其实不想动用那张帮助牌的，但是现在情况确实令人头疼，他不知道系统会随机到谁身上，也不知道有没有钻空子的可能。如果实在麻烦，正琢磨着，处罚结果下面又刷出了一段字来。 注意，查苏村的葬礼总在深夜，我们遵循这里的传统，所以处罚将在今夜执行。 今夜，这一次的处罚不同于上一场考试，居然不是立即执行， 尤霍瞬间从秦秋肩上收回了手。 嗯， 还早呢，再说吧。 我觉得有必要给你一点小小的提醒，系统执行处罚的时候是不会打招呼的，也不会提前几秒告诉你们他选中了谁。很有可能你们面对面说着话，其中一个说着说着就消失了。如果到时候消失的是你，你该怎么开口求助呢？ 秦秋问。那位九二二监考说过，有事找你们，写001就可以。既然说到这里了，我就随便问了。听说必须写在答题卡上，这是什么傻逼规定？ 尤霍嘲讽道。在猎人小屋没什么问题，因为那里空间小，走到答题卡前不过几步路，但像查苏村这样的考场或者更大的地方，要找监考还得兜个大圈子，那也太不合理了。秦鸠说。 922，我得给他记上一笔，不过那是找一般监考官的方式。 找你这种自称主监考的呢？ 哼，那方式可就多了。 秦秋笑了一下。 你可以试着写在考场任何一处地方，看我会不会知道。 你当我有病？ 处罚结果刚出来时，大家还勉强庆幸了一下，至少还有大半天的时间缓冲。到了下午，他们才意识到预告式的处罚比即刻执行的处罚更熬人，就像刀已经架上了脖子，锋利的刃紧贴皮肤，刽子手却跟你说不好意思，没到时间呢，你再等等吧。黑婆一如既往地让他们缝娃娃，不剁完所有考生绝不罢休。大家的心思早就废了，个个如坐针毡，烦躁不安。他们精神太过恍惚，甚至没有注意到某位大佬的反常举动。在众人心怀惴惴的时候，他从竹筐里捞出了好几个娃娃，又随手扯了根针。人家缝娃娃都很注意针脚，不说均匀，起码得缝一排。他倒好，一针过去一针过来，就算穿好一个胳膊。 等大家终于看到他时，尤霍面前已经摆了一排，顺嘴一数共计八个，老于差点给他跪下。 你这是干什么呀？ 尤霍三两下搞定了第九个，眼也不抬地说， 做点准备。 他这吓人的准备一直做到了沙漏漏完。黑婆一进门就和16个娃娃对上了，老脸当时就木了。他做了这么久的题目，头一回碰到这样的客人，顿时哑口无言。黑婆看疯子一样看着油火。半晌过后，黑婆低声咕哝着，把那16个新娃娃慢吞吞地摆满木架。 夜晚来得比前两天快，趁着村民还没进屋，众人穿过洞河去找他们。 啊，你们还在啊？ 女村民抱着一盆碎冰，主动跟他们打招呼，不过招呼的内容不能细想。老于头顶尤大佬圣旨，开门见山。 妹子，跟你打听个事儿。 女村民反应了一会儿，说： 啊，什么事啊？ 听说村里有个习俗，葬礼只能在晚上。 啊，对啊。 哦，那你们这里实行土葬还是火葬呀？ 老于又问。女人愣了一会儿，不知为何发起呆来。那一瞬，她脑袋轻微偏了一下，似乎想往树林某处看去。但很快，她又恢复原状，语气茫然地说： 哦。土葬啊，啊，不火葬的，不能火葬。 为什么？ 尤霍突然插话。女人歪头想了片刻。 不为什么呀，习俗就是不火葬的。 尤霍沉吟起来。老于又问， 那你们这儿要是下棺材，一般下在哪里呀？ 林子里啊。 我知道在林子里。 老于心说这不废话吗？他耐着性子解释道， 我的意思是，这一圈林子不是都占了味儿吗？我就想问哪里比较空，还有下棺材的地方，你们总不会一个落一个吧？ 哦，那倒不会的。 女人想了想，指着东西两侧说， 那一块还有这一块都还空着呢。 大家赶紧记住地方。老于还想再问，女人看了一眼天色说， 哎呦，天又要黑了，我得赶紧回屋去了。你们也回去吧，千万不要乱跑，千万别进林子。 说完他攥着铁盆慌慌张张跑了。关门声接连响起，村子瞬间又恢复了寂静。老于没好气地说， 就这胆子还葬礼设在晚上，你说系统是不是扯淡呢？这些村民晚上连门都不敢出，怎么可能去林子里搞葬礼啊？ 题目说是，那就是吧。这地方哪能以常理判断呢？ 陈斌咕哝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最起码搞清了下葬的位置。等到有人被处罚入关，他们找起来也能有点头绪。告别村民，众人没有各自回屋。游货的房子不知不觉成了大本营，所有人都聚在那里。夜色逐渐浓重，他们一边啃着面包，一边讨论晚上该做的事。 如果要进林子的话，最好是再带点趁手的工具。 余文举手提议说， 一方面防身，另一方面万一走狗屎运又捉到一只鬼手呢？ 我在屋里找到过麻绳，刀应该各屋都有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砍赢剁骨刀。 老余说， 还有要挖棺材的话还得有铲子，是吧？ 他说着转过头，下意识寻求游货认可，谁知身后那张单人沙发空空如也，坐在那里的游货已经不见了踪影。 人呢？刚刚还在呢。 老于疑惑地说。众人纷纷看向沙发，屋内沉寂了十数秒，突然炸了开来。 哥， 余文已经等不及找了，直接扯开嗓子喊， 哥，你人呢？ 他接连问了三遍，毫无回应。最可怕的是秦鸠还在。考试期间游货去哪儿，贴身监考官必须得跟到哪儿。唯一的例外只有系统处罚了。他们忽然想起秦鸠上午的话，你们有可能正面对面聊着天，而对方聊着聊着就消失了。谁能想到系统随机也能随得这么巧，直接把金大腿给随没了。 此时此刻，游货正躺在一方狭小的空间里，腿伸不直，手抬不高，氧气非常有限。不用想也知道，他就是那个随机入关的欧皇。游货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，或者说游货对哪种结果都不意外，因为下午缝娃娃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两种准备了。如果别人入关，逼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可以动用一下帮助卡，如果是他自己入关，说不定连卡都省了。黑暗中，游货试着伸手摸了摸关闭，潮湿阴冷，散发着泥土的厚重味道。游货猜测棺材安置在树林某块泥地之下。树林那么大，就算规定了大致范围，找起来也是大海捞针，人找人总是很难的。但是其他东西找人就说不准了。山村东侧的树林里，老于他们一人拎着一捆麻绳，举着火把四处寻找。突然他们脚步一顿，老于精神紧张地比了个嘘，众人屏息凝视，听到了熟悉的细索爬行声。但是今晚的爬行声有点特别， 他们似乎没有往村子里爬，而是往林子中间去了。数秒后，余文低呼了一声， 我去，看那边。 他一指前方，大家循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当即就疯了。十多条惨白的鬼手鬼脚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，聚集在了前方某片空地上。他们抡着大大小小的剁骨刀，阴森森地说， 你今天逢瓦无瓦。 六尺黄土之下，游惑在稀薄的空气中说， 还行，逢了16个。 鬼手鬼脚沉默片刻，抡刀就砸。